只有在射箭上要有所争。嗯，那字儿念射，不念射。 你没读过五方元音射射射射吗？ 你爱说什么说什么吧。 争得了窝窝，嗯，爷儿几个渡过难关。嗯，颜回聪明，你教就会啊。 是是， 曾子、曾参啊，笨，怎么教教不会？ 这么大曾子不会争窝头？ 不会，曾老夫人争的窝窝都生的。曾子吃完饭上小去，怎么走半道拉稀？拉、啊、来晚了。 怎么办？ 孔圣不乐意。嗯。 圣人就这模样。 你又迟到了，我走走半道拉稀了。嗯，你吃冰棍了？ 哎，那年头有冰棍吗？ 别跟人搅和。 谁搅和？ 嗯，我没吃冰棍，还顶嘴，没吃冰棍怎么拉稀？哎呀，我吃生窝窝吃的，吃生窝窝拉稀啊，该，该，你说这夏天，这夏天我告诉你几回了，就是记不住啊，啊，这倒霉孩子，属耗子的，撂板就放，再告诉你一遍啊，告诉你一遍，记住了啊，张捕头知道吗？跑了气了，懂不懂？记住了没有？再记不住，看，看我怎么抽你。 行，你臭小子，这都有根据吗？ 《论语》上有啊， 又有，你念念。 曾参问孔子曰：“窝窝阴身不舒乎？” 这句我听着耳生， 耳生啊啊！底下就不耳生了， 我听听。 下礼无能言之，岂不足争也？ 这怎么个意思呀？ 子曰，就孔子说了啊，夏礼我能言，这夏天的时候我就告诉过你，蒸不熟的原因知道吧？气不足，跑了气了，懂吗？ 懂什么呀？懂啊！人家说夏礼我能言之啊，孔夫子是说呀，夏朝的礼制我能谈出来，但是夏朝之后起国的礼制，因为文献不足，就不能证明我的话了。那字儿啊，念起不念气。 哎，还是没念过五方元音， 七起起气又来了。 哎，我总结了圣人争窝头的经验，写了一篇窝头论。哦，阐述一下争窝头的要点。 是是， 你要按照我的法子争出窝头来啊，揭开屉这么一看，嘿，金黄色儿，油汪汪的一层亮皮儿，拿在手里头这是温温和和、利利骚骚，掰开了沙沙愣愣的，搁在嘴里甜丝丝的，往下一咽，滑滑溜溜、顺顺当当。吃的时候蘸点黄酱、臭豆腐、爆腰萝卜、白菜帮，然后来碗稀粥，准保你舒舒服服、愉愉贴贴。 要不按您这个主意蒸呢， 别人20分钟蒸熟了啊，你2小时也蒸不熟，活人要灭。揭开屉这么一看呢，俩字儿评语，堵心。窝头这颜色啊，灰不叽撩，冒水气儿，拿的时候沾手指头，一掰是黏黏糊糊，搁在嘴里糊上糖，拿舌头舔都舔不下来。 再回去蒸蒸， 再蒸啊啊，再蒸一辈子也蒸不熟了。 那把它扔了， 扔了可惜，吃拉稀。 那怎么办呢？ 哎，读了我这窝头论啊，就不至于犯这个错误了。 哦，哎，要这么说，您把您这窝头论跟大家宣讲一下吧。 在哪儿啊？ 就这儿啊。 在这儿啊！ 我的妈！哎，不，这是为什么呢？ 舍不得，舍不得。 不是，保不熟怎么着？几位啊？干这意思？你帮人来来吧， 年年啊，可以注意啊！哎，扶窝窝头者。啊，走，什么意思？你要干嘛？ 扶窝窝头 啊？对。 有孵鸡孵鸭子的，哪位见过孵窝头的？俩大窝头搁一块儿孵一堆小窝头，像话吗？ 全不懂。孵是发语词，读音念孵，你没听明白？ 那您接着孵吧。